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股市行情火爆，我该怎么开户？ 招商证券手机开户无需排队等待，只需身份证和银行卡。微信关注招商证券，或短信发送1-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袁文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糖尿病的药物控制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的郭高峰，请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郭老师您好。 您好。 嗯，这段时间北京的天气变化特别快哈，连续下雨，气温下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有哪些需要跟大家一起来沟通的呢？ 上周呢是连续阴雨，气温呢下降比较明显，还有雾霾，不少人呢发生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咳嗽、气喘等等，许多市民呢都拨打我们12320咨询。今天啊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话题。 说实话，这个感冒的人多了，虽然说很多人认为感冒是小病，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却是大病，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对，感冒对青少年儿童、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就比方有哮喘呀，有慢性支气管炎的人，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致命。所以呢，一旦出现感冒症状，要早诊早治，病情严重的及时上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治疗。感冒的病因啊，大多都是因为寒冷啊、劳累啊、休息不够，造成身体抵抗力下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加衣服，避免劳累过度。少去那个人多呀、拥挤啊、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家人如果有感冒的时候呢，除积极治疗外，还应该尽量与其他人生活隔离，减少传染。 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感冒和流感是两个不同的病哈。可能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北京市正在接打这个流感疫苗。对，我们还是希望收音机前有需求的朋友尽早的去接打。那么说到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啊，还有时候有雾霾哈，很多人嗓子都不太舒服，总想咳嗽。这种雾霾天怎么能够尽量的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呢？ 雾霾天的时候啊，一切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这个呼吸道基础病的人呢，容易使病情加重。这些病啊都和肺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保护我们的肺。在雾霾污染严重的区域，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呼吸道疾病的易感人群，适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活动，减少，这样呢会减少微颗粒的吸入。一般人群应该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如果出门呀，建议咱们佩戴那个材质密实、有吸附层的口罩。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哈。 对。 雾霾不宜外出，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有健身习惯哈，总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有哪些健身活动可以在室内开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雾霾严重的时候啊，咱们需要调整锻炼的地点、时间和方式，尽量避免剧烈的有氧运动。可以选择什么呢？不会明显增加呼吸量的这个室内柔韧性、协调性、平衡性的活动， 来进行锻炼，比方说像肩颈操啊，像瑜伽呀，像孩子们呢选择强度小的活动和游戏。在生活方面啊，还是应该多饮水，适当的调节饮食，以清淡的为佳，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富含这个维生素 A 呀、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像莲子呀、百合呀、排骨汤、银耳羹、鸭肉粥啊什么的，都具有养肺的功能。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 好的，非常感谢郭高峰，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袁梅英袁大夫，就糖尿病跟我们进行交流。首先欢迎一下袁大夫，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说到这个糖尿病哈，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好像您特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就是什么事儿一旦得了这个糖尿病，绝大多数光靠饮食控制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血糖了吧？ 是的，这个糖尿病就是个饮食控制，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它不是全部，它只占一部分， 只占一部分， 对， 就是光靠，比如说我天天就不吃大鱼大肉，我也不吃那些含糖的，我喝白开水，这样下来，血糖是不是也会依然高？ 有的人也会是高， 也会是高， 对 吧？ 就即便就是说你饮食控制了，但是你的胰岛功能因为是个受伤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会血糖高。那还有的病人说，你看我一晚上不睡觉，我睡觉前才5点多血糖，怎么早上起来都7点多了，还涨了？ 对啊， 所以它有一个叫我们叫肝糖输出，一般肝糖输出呢是在夜里头。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是有胰岛素抵抗，即便就是你不吃东西，他一样血糖会上去。 所以这个靠药物治疗是必须的哈，或者说也没办法，就只能靠药物治疗。 对，基本上是糖尿病的绝大多数都要通过药物来治疗。 药物来治疗啊。那目前世界上比如说比较流行的一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糖尿病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哈。您刚才也在说，昨天也在说，就是谁要能把糖尿病治愈了，那就能得诺贝尔奖了哈。现在目前上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这种药物治疗都有哪些方式呢？ 糖尿病的这个药物治疗呢，就分为口服药还有这个胰岛素的治疗，这是最基本的两大块。那么口服药里头呢，现在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双胍类， 就是我们听说二甲双胍什么之类的， 对，还有一些糖苷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大家吃的什么拜糖平或者卡铂平，还有一些现在新的这个福格列波糖，其实药不新，只是呢可能新进医保，另外呢，这是属于它其实分为好几大类，那么一个呢就是双胍类，一个呢就是糖苷酶的抑制剂。那么这两个药呢，从某种意义讲，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降血糖的药物。 它不降血糖。 它二甲双胍呢，它主要的是一个加速糖酵解，也就是说让你的葡萄糖尽快的利用掉。 就是您说的那个发出指令之后调来之后赶紧用是吧？ 它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作用不是最终它是降血糖的是吧，它就是快速让它起效。 它是让它尽快的葡萄糖是要利用掉。利用干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活动是需要葡萄糖来提供能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给予它这个二甲双胍的是加速葡萄糖酵解，就不加速葡萄糖利用的这么一个这么一种药物。那拜糖平呢，就是阿法糖苷酶抑制剂是干什么呢，它是延缓葡萄糖吸收的。就是我们这葡萄糖吃进去以后，它有一个迅速吸收的峰值。那葡萄糖这个糖苷酶抑制剂的是让你吸收的慢一点， 慢一点 啊，这血糖别升得太高了，慢慢的吸收，它是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促胰岛素分泌的药。促胰岛素分泌的药呢，包括大家可能经常用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格列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比如说格列美脲、格列比嗪、格列齐特，还有格列奎酮，这属于磺脲类的促胰岛素分泌药。还一种呢是非磺脲类的促胰岛素分泌药。 那么就是包括那个瑞格列奈和纳格列奈， 嗯， 可能这个大家都听说过。 是，那您说，比如说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我也是找了很多说明书，仔细研究了一下，也听大夫说了，作用不一样，那我组合拳是不是效果更好？我一样都吃点儿。 这个组合拳能不能用？ 嗯， 要看你自己的血糖。所以糖尿病病人不能自己瞎吃药，不能说的，哎，我今天看张三吃这个药挺好的， 对对对， 我也吃点吧，行不行？ 嗯、 不行、 嗯， 因为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他用药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说在治疗上，糖尿病治疗是最个体化的， 最个体化的。 它一定是根据你自己的血糖，比如应该我们你找大夫看之前，你自己手里要备一个什么呢？ 嗯、 一个是你的体检，就是你的血糖的情况。 嗯， 血糖呢包括你的。就是静脉抽的血，还有血脂，然后呢，还有你自己的监测的血糖的状况， 嗯， 空腹和三顿饭后的血糖情况、 嗯， 那么你给大夫来看，大夫会根据你的血糖情况给你制定一个适合你的方案。 这就是个性化治疗是吧？ 对， 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只去医院，不是他也能查血糖吗？不如平时自己监测的那个数值那么丰富是吧？ 自己监测呢是比较方便，因为你想你一天你要是查三顿饭后血糖，你得往医院跑三趟。 对。 所以呢就是需要自己呢，如果自己有条件的话、 嗯、 自己备个血糖仪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尤其是那些就是用一些胰岛素的病人，那么你要经常监测血糖，不是说你等到需要看医生了我才去监测， 嗯， 是每个星期应当有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来监测你的血糖。 就是一天到两天是测一天测三次吗？就是 四次， 空腹还要再测一次是吧？ 对。 然后每顿饭后要测一次。 啊，对，三顿饭后饭后两小时、 嗯， 然后你要分别测，测完了以后呢，你自己最好准备一个小本本， 嗯， 然后给它记在上面。等你再找医生的时候呢，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那医生一看就知道，哦，你这血糖是一种什么状况， 嗯， 那需要不需要调整药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对， 千万千万记住了。今天跟袁大夫说，别看我们同事他爱糖尿病，他吃那个药就是特别好，然后效果特别明显，然后医生给我开的不是这种药，要不然我也吃他的那种得了。是吧、 嗯、 也会有这样的这种问的人， 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情况，比如有一些病人、 嗯、 其实他的血糖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嗯、 你比如说他的餐后血糖已经达到了七八个了，空腹血糖也都达标了，他突然说觉得，哎，那个本来他就吃一个二甲双胍其实就挺好的， 嗯， 他就看他，你看他吃那药多好，一天就吃一次，吃一个促胰岛素分泌药、 嗯、 那一吃肯定得低血糖， 嗯 啊，就该出低血糖了，因为低血糖呢是我们临床大夫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 就是、糖尿病人得低血糖是吧？ 对，因为这种低血糖呢，低血糖出来以后，严重的低血糖是会死人的。 哎呦！ 啊，所以低血糖在我们糖尿病里应该算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嗯， 所以我们大夫来讲呢，都是非常要小心这件事情。 嗯，就是千万千万别出现低血糖哈。提醒过，就是有些朋友出门要带一些饼干呐、啊 嗯， 一些这个糖的水，这、 嗯、 什么之类糖类哈。 嗯， 比如带点糖跟身上，他那个可能是因为吃药之后，加上生活节奏、生活规律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去爬山那样的。 嗯、 但是如果靠吃药，是不是也能会吃出低血糖的？就是这种、 嗯、有可能 是吧、 嗯、 就是这种不正确的吃药的方式， 对，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吃药是一种，还有我看人家国外好像就是您说动不动就打胰岛素啊，人家那个家里边好像都备着这胰岛素，冰箱里边搁着、 嗯、 咱们国内的胰岛素接种的好像就打胰岛素的人不是特别多哈，没国外多、 嗯、中国人打接受胰岛素呢其实这两年还是有增加的， 嗯， 但是呢跟外国人来相比之下还是差一些，主要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误区。 嗯， 一个呢就是吧，有很多病人他特别害怕胰岛素成瘾。 嗯， 他觉得我打上胰岛素就停不了了。 这一辈子每天都得打。 对，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在早以前吧，就是我们打胰岛素的时候，通常都是用于那些药物治疗失效的病人。 嗯， 这些人他就需要胰岛素来维持生命，所以他打上以后就停不了。 嗯。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比如说我们有初发的就打胰岛素的、 嗯、 还有中间你比如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打胰岛素的， 嗯， 有的时候呢血糖控制不好了需要住几天院打胰岛素， 嗯， 那血糖控制下来以后 就停了， 哎， 就靠药物了， 我们要看看他胰岛功能好不好，如果胰岛功能还挺好就给他调几个口服药吃、 嗯、 再回去吃， 嗯， 要胰岛功能确实不好了就让他早点打， 嗯，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我曾经听人家说过，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白领啊跟我说、 嗯、 哎呀其实打胰岛素也没什么难的，现在我自己都会打了，要不然就是以后每天都打胰岛素省得往医院跑，您看现在看个病挂个号多麻烦，这我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病人，就认为打了胰岛素就一劳永逸了，我就可以不去大夫那儿去看了。 不是，因为这个胰岛功能吧，它是正常人的胰岛功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是走下坡路的，就是正常人也是这样，所以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讲呢，他也是在走下坡路，只不过呢，在你就是得糖尿病之前，你这下坡路 走 得比别人快了， 就是快多了， 对，所以你才得糖尿病。那么这种情况呢，你要打胰岛素以后。胰岛素不是说你打了这剂量就永远不变了，那么它随着就是说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包括精神的紧张什么的，它的血糖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呢，你经常找大夫呢，就按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自己呢有一个心里有个数，自己监着血糖，然后呢看着自己的血糖，然后定期找大夫去看看，需要不需要调整由大夫来决定，但是对于患者来讲，自己呢也应当学会就是自己对胰岛素的一个微调，我老说要学会当一个聪明的病人。 怎么叫聪明的病人？您给我们讲讲。 这个聪明的病人呢，就是说，你要学会，你比如说啊，我现在给你在医院里给你调好的这个胰岛素，那么是按照医院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医院里的这个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是给你调的。你比如医院的时候，我可能每天上午我没事儿的时候我都可以走路，下午我都可以走路。那么这个活动与不活动，它的血糖值就餐后血糖大概能差2到3个毫摩尔， 差距还挺大的。 差距挺大的，就所以大家看，就是说运动的带来的效果是非常好。 人家说这个管住嘴放开腿是吧？首先要放开腿，这是很关键。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确实不爱运动。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给他调了，调好了以后呢，比如说每天下午他都不去运动，我们呢就按照不运动的情况下给他调了，调到他餐后血糖7-8个。挺好的哈，听得挺不错的。今儿我们同事突然高兴了，拉着我出去玩去了，爬山去了，这一下运动量就增加了，又没有增加吃的，运动量增加了，那么血糖可能就低了， 就是您说 从7-8个降到4-5个，那是2个小时的，那到餐前呢更低， 就是低血糖了，该 对，就可能会出现低血糖，所以呢，它一定是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呢就是。要比较规律， 对对对， 啊，要比较规律，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就是你自己能适应的一个良好的生活规律。 是，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良好的生活规律，别听了这个袁大夫说啊、哦、规律，那我原来不爱动，那我就保持不动吧，这样的话这个可能药物更能够持久一些，这也不太好， 也不好， 是吧？ 因为运动呢本身，因为我们说咱们这个糖尿病呢大部分都是二型糖尿病，那么中国人有90%以上都是二型。所以这二型糖尿病它的发病机制里呢，除了胰岛功能不好以外，还有一个胰岛素抵抗。怎么来改善胰岛素抵抗？有药物，比如说我们吃刚才说的二甲双胍，它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那么还有一个专门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叫这个罗格列酮和比格列酮，可能国外炒的也比较凶，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这么一个药，它是专门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里有很大的关系，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那么这个是药物，那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就是运动。 就是运动哈。 但是这个运动呢，如果你3天不运动，这个好处就没了。所以说，你这个运动要1个星期至少得坚持5天。 得坚持。 对，坚持。所以我们老说，你找一个你最喜欢的运动方式。啊，能够每次走路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呢，大概持续这个运动要40分钟。 40分钟哈，就是您不能说今儿心情好，哎呀，我今儿运动一次，然后半个月之后就不再动了，这个肯定不算动运动哈。 对。 今天刚才就是上节目之前跟您一块儿来聊天，听说您有一个病人能够最长时间10年，就基本上不用药物来治疗了，是吧？ 对。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病例，那看来有10年时间不用吃药，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那太高兴的一件事情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病人吧，因为他一开始得病的时候，他是一个初发糖尿病。初发糖尿病呢，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胰岛素强化治疗。胰岛素强化治疗呢，不光是那个时候，那么包括现在，包括国内和国际上对这个胰岛素强化治疗都是很认同的。那么这个胰岛素强化治疗以后呢，它可以使患者出现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蜜月期 啊，我们叫蜜月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他的胰岛功能有一部分能得到恢复，但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恢复。你比如说初发的病人里，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能出现这个蜜月期。 但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蜜月期啊，它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随着你病程的延长，它出现蜜月期的几率就少了。 哦，就是越晚可能越少。 啊、对，那我这个病人呢，他是因为当时是个初发糖尿病，做了3周的胰岛素强化治疗。 嗯， 治疗以后呢，回去他就把他的生活方式就完全改变了， 嗯、 一个是饮食上特别注意，然后每天运动。 嗯每天运动 有大概有2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这个毅力很强、啊， 真的毅力很强。嗯、然后呢，他等到以后呢，就把药就停了，就什么药都不用，血糖一直都特别好，每年来一次体检， 嗯、 血糖都是5点多，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血糖也正常， 嗯、 身体状况也特别好， 嗯、 血压什么都好了。 嗯， 他爱人也特别高兴。 这10年那真是太高兴了。 嗯、 你想，基本上就可以这蜜月期啊，多甜蜜的日子，这甜蜜的能够10年不用药。 嗯、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初发的，对吧？就是早期早发现的， 嗯、 是吧？早发现，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有可能这个出现这样的结果。 嗯、 这个可能一方面得看个人的情况啊，另外一方面。 嗯 即使您属于那个蜜月期里边那潜在的因素，您能坚持每天2小时锻炼身体吗？是吧？这个可能也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要求挺严的一件事情，是吧？ 嗯、他其实没有2个小时，我觉得哪怕说一个每天有上1个小时或者40分钟的锻炼， 嗯， 然后加上饮食运动控制，我觉得也是可以达到的。 嗯，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哈，还有包括糖尿病的这个最后切诊，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这个问一些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哈，包括像妊娠糖尿病，就是他当时做的是糖耐测试吧，就是要喝糖水的那个， 嗯、对， 那个糖那个是最终最准确的测量你是不是糖尿病的方法之一吗？ 是 啊， 嗯， 他、 嗯、 那个比扎手指头那个餐前那个准。 他是这样，我们现在所有糖尿病的诊断都是以静脉血为标准。 嗯嗯静脉血哈， 对，因为静脉血相对比较稳定， 嗯， 是叫葡萄糖氧化酶法， 嗯， 那么这个手指头血呢，因为我们用的血糖仪不一样，所以它各个血糖仪它的这个也不一样。再一个呢，它是叫末梢血， 嗯， 末梢血呢是一个动静脉混合血， 嗯、 所以它的血糖的值实际上呢应该比静脉血应该稍微偏高一点。 哦， 这个手指头血是干什么用的？只是我们所有的病人做监测式的， 嗯、监测式的、哦， 不能做诊断， 不能做诊断， 对， 诊断还是静脉的那个， 对，还得是静脉的。 那他喝糖水那个是更科学一些。 喝糖水呢是看你在复合糖复合给一个过高的糖复合， 嗯、 那要5分钟之内把那75克葡萄糖。 喝 进去很甜的 啊，是啊， 啊，然后呢都一下喝进去，看你这个复合的情况，然后我们除了看血糖以外，内分泌大夫还要看胰岛素的水平， 嗯， 啊，还要看他的胰岛素水平， 嗯， 是不是有分泌过高，就那个上次咱们谈到就是有你说有那些肥胖的人、 嗯、 其实我原来也做过那些肥胖的人，有很多的人胰岛素水平特别高、 哦、 虽然血糖不高但是胰岛素水平很高， 那是不是也是高危因素？ 很高危啊、 哦、 胰岛高胰岛素的人就容易胖， 就容易胖啊那这胰岛素那可能很多人说这胰岛素水平自己上医院能测吗？ 他得那个 去挂号是吧？ 对，也得大夫看，然后呢，大夫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 那个胰岛素的这个指标叫什么名啊？就是胰岛素水平。就是 它胰岛素呢，它要看你除了空腹以外，它、 啊、 为什么跟葡萄糖耐量一块儿做呢、 嗯？ 是要看空腹和糖复合以后的胰岛素的 变 化。变 化 主要看一个变化情况。 行，明白了，这得看专业的大夫来看。 嗯、 我们自己，因为我一听这个事儿、 啊， 很关心自己会不会今后会胖哈、啊，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问题啊，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说这个妊娠糖尿病哈、啊，她可能怀孕期间生孩子的时候、 嗯， 有人说这是娘胎里带来的，生完孩子就好了，但是也有人说生完孩子之后有可能你今后是糖尿病的高发，这个到底哪个说法更对一些？ 这里的是这样的，这个妊娠糖尿病里啊，实际上妊娠糖尿病是其实是回过头来诊断的， 嗯， 是在我们生完孩子半年， 嗯、 如果到半年的时候你的血糖正常了， 嗯， 你那就叫妊娠糖尿病， 哦， 如果到半年了你的血糖仍然没有正常， 就是糖尿病， 你只是。没有发现的糖尿病，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哦、 啊，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你妊娠糖尿病的人，他得以后得糖尿病的几率， 嗯， 也比正常人要高， 要高一些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得靠大家每年的时候得有一个健康体检，得关心自己的血糖的变化。 没错， 是吧？ 嗯，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袁梅英袁大夫，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都有哪些方法，药物当中都有哪些方法，应该科学的去看待这些治疗。当然了，可能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先和您聊这么多哈，非常感谢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谢谢大家。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儿先暂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公共场所里抽烟，烟雾缭绕在身边，我们活得心惊胆战，我们身体在警告，室内空气太糟糕，有烟相伴实在心烦。 我们可以接受大号二要二手烟，我们希望过得美好美呀每一天，我们希望人人享有健康的环境，我们为了人人健康 控控控控， 你我都是守法好公民，公共场所你不要吸烟，为了你我和大家身体健康，好色不文明行为说拜拜拜拜拜拜，你我都是正义的好公民，依法控烟开在身边，违法吸烟一定一定要制止，与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在身边我们活得心惊胆战，兄弟姐妹在抱怨，这样空气太糟糕，有烟环境实在心烦， 我们可以接受大号二要二手烟，我们希望空气清新环境又美好，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